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即日至1月1日，镶嵌 K 金货品减18%，黄铂金公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品味，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在这个周日的上午收听小东为你带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2018年就要过去了，2019年就要来了。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公布了全球榜的各大奖项名单，是回顾过去一年的成绩单。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向前，带来957榜单的排名情况。首先，我们通过公告牌来了解一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吴鸿钧《伟业》。第14位，张敬轩《百年树木》。 在最灿烂时光交织美丽的错愕。 第13位，谢霆锋《清空》。 小小世界大大不同。 第12位，许志安《教我这么爱下去》。 来诚实地答谢你伴我散步人间。 第11位，汪苏泷《全世界陪我失眠》。第10位，吉克隽逸，孔雀。第9位，艾热李佳隆，星球坠落。 两个人像在演戏剧。 第8位，金丽，差寂。第7位，张杰，颁布。第6位，容祖儿，呀呀呀。第5位，张碧晨，不给予。 人与人之间的结局谁来决定。 第4位，薛之谦，违背的青春。 原谅我可好。 第3位，毛不易，周深，梅香如故。 茫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 第2位，张艺兴，梦到雨林。本周冠军曲目，李荣浩，耳朵。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质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第957全球榜一共有6首新歌上榜。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新歌进榜第15名，来自吴鸿钧的《伟业街》。 初初理想无限高，当走进大社会未能换到甜梦。有一次顺着会见到彩虹，人浮荡到今天可又站稳初衷。自信心闪过突然落空，捉不到若泡影，让人望却热情。在耳边响过一句又一句，编织一串诗水。 若我等共鸣人还可有谁，就唱一句冲得过爱下去很干脆，仍然唱着弹着匆匆的走去，只要渴望仍然要去追，任我想这绝情名可记谁，字面一句足迹随年月争取不退，还能唱着唱着感激痛到人仍然在此处看着撑着有着。手残局，有一次我为情人委曲，难道给狠心结束？若我等共鸣人还可有谁，就唱一句冲得过爱下去很干脆，仍然唱着弹着匆匆的走去，只要渴望仍然要去追，任我想这绝情名可记谁，又唱一句应该要全力进取，若有日回望当初同途人仍然在想听着撑着留着，当初匆匆过去令我今日是谁，不痛不大陌生有壮举，若我等共鸣人还可有谁，合唱一句冲得过爱下去很干脆，沿途唱着弹着风光的归去，我与爱人同游山水，任我想这绝情名可记谁，祈求一句错纵永陪伴这区，直至再回望给我祝福两句，合眼时身边有谁跟我梦里说着听着流泪。 有很多歌的歌名呢都是用地名来命名的，比如说谢安琪的喜帖街，比如李克勤的公主太子，都有着多层的含义。而这首本周第十五名吴红军的伟业街也是一样，伟业象征着远大的梦想，而街则表示脚踏实地。同时呢，吴红军的音乐旅程也就是从伟业街开始的。当年呢，在录音室当中写歌唱歌谈人生，这里记录了音乐的初心。好，让我们继续向上，听到的是同样在本周新鲜上榜排名第十四位，来自张敬轩的《百年树木》。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首歌正是2008年樱花树下的音乐班底所打造的。十年之后呢，再度合作，我们来听张敬轩的《百年树木》。 联想校友会的周年宴，即将跟你遇见景，令我空起一张脸，又暖得比未昨天，残酷地再见是你显得礼貌谦谦，故事也许终结十年，而没太多需要挂牵，怎用最奢侈的怀念好好给你实践，这是我无止青春的极限，跟你没发展情路越行越远，几多对象相爱和情变，沧桑你万次你唇上香烟，在最灿烂时光交织美丽的错爱，若有无奈只有用新的爱情来做替代，若看不开只 不过从此没有这么紧张，一段爱未曾捉紧你那样放开，面对我们成长必经斗幸福竞赛。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在人海再遇说一些大概。你要走，我要追车，彼此生存路线各有月台。能否用你今天的微笑抱影一次合照，竟令到回忆都却污染了，真相被揭晓，原来是唯独我此刻带着苦笑来凭吊。这一层玩笑漂亮的足照，在最灿烂时光的错爱，若有无奈，只有用新的爱情来做替代。若看不开，只不过从此没有这么紧张，一段爱未曾捉紧你那样放开，面对我们成长。 穿梭，我分得清南北西东，却看不清每个面孔。青色匆匆，昨天无影无踪。小小世界，大大不同。珍惜一分钟，一分钟，让我拥抱你，就算你不懂。浪静海阔天空，喜欢一个人，一个人偶尔的幻想，心中的冲动，我心跳还汹涌，只是不再同意 分得清南北西东，却看不清每个面孔，行色匆匆，昨天无影无踪。小小世界，大大不同，珍惜一分钟，一分钟，让我拥抱你，就算你不懂。浪静海阔天空，喜欢一个人，一个人背着的行囊多沉重，也许有一天我会走不动。小小世界，大大不同，珍惜一分钟，一分钟，让我拥抱你，就算你不懂。风平浪静海阔天空，喜欢一个人，一个人背着的行囊多沉重，也许有我会走不动。一站又一站，一弯又一弯的彩虹。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谢霆锋进榜三周，有两个榜位升幅，排名第十三。这是榜上歌《清空》的普通话版空。谢霆锋最近的几首单曲大多以普通话和粤语双版本推出。下面这首歌呢，记录了关于爱情的心路历程和经验之谈。上周第十，本周第十二名，许志安的《教我这么爱下去》。 晴天太薄，只怕碰到已经粉碎。爱如何碰到冲击都可不碎，尘埃太大，一切刹那散于街里。要是还有爱，将一些记在心里。我有很多的缺失，你但有更多的信心。不出的细碎，即使这是沦陷区，得你让我高贵地寄居，来诚实地答谢你伴我散步人间，还贪多一分钟，最好多一百岁。爱不需要什么根据，也许只需朝夕相对，茫茫花堆，静静风吹，谁狂傲地意料会遇到美丽人生，沉默的抛得低，美好的走过去，运气好跟你就此一对，教我这么朝夕相对，然后一天一天的爱下去。谁都会累，想到挫折已经想退，两个人会汹涌的竟可不退，谁不畏惧，整个世界葬于这里，要是还有你，竟珍惜我在这里。我有很多的缺失，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3.1度，出门早的朋友要注意防寒保暖。白天以晴为主，风力不大，有利于假期出行和户外活动。不过天气依然寒冷，户外活动最好在中午前后进行。另外，空气非常干燥，需要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防范火灾发生。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呢是元旦小长假的第一天，为您介绍几条冰雪旅游资讯。作为北京市相约2022冰雪文化节的一部分，国家体育场主办的第10届鸟巢欢乐冰雪季昨天起对外开放，并将持续到2019年的2月28号。包括雪圈广场、高台滑雪、越野滑雪、雪地 CS 在内的多项冰雪主题游艺项目与游客见面。以玉渊冰雪季健康迎冬奥为主题的玉渊潭公园第10届冰雪季也于昨天面向游客体验性开放，今天正式开幕。今年公园内冰雪乐园由原来的水上乐园区域迁移到了樱花园西侧小湖，现在8000多平方米的场地已经是白雪皑皑。玉渊潭公园冰雪文化活动区域售票时间是每天的9点到16点，票价40元。另外，北京市属公园第5届冰雪游园会陆续拉开帷幕，北海陶然亭公园的冰场、陶然亭公园的雪场已经向市民开放，颐和园、紫竹院、北京植物园的冰场也会在最近几天开放。元旦假期期间，机动车不受尾号限行限制，预计全市滑雪场、景点商圈周边以及各条高速交通压力比较大。北京周边的南山、君都山、渔阳等滑雪场周边道路预计上午9点到10点、中午12点到2点、下午4点到6点三个时段的交通压力最大。1月1号下午4点左右，高速公路将出现进京方向的车流高峰。另外，元旦假期期间，预计朝阳大悦城、蓝色港湾、西红门汇聚等大型综合商圈上午9点到下午4点、晚间8点到11点容易出现停车位饱和、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四通桥区、安贞桥区和双井桥区周边的大型影院以及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场站周边的车流将增多，也请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时间。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继续守候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小东为你带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2018年的最后这一个周日呢，我们的榜单来到了第957。首先，我们通过公告牌来了解一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吴鸿钧《伟业》。第14位，张敬轩《百年树木》。 在最灿烂时光交织美丽的错误。 第13位，谢霆锋《清空》。 小小世界大大不同。 第12位，许志安《教我这么爱下去》。 来诚实地答谢你伴我散步人间。 第11位，汪苏泷《全世界陪我失眠》。第10位，吉克隽逸，《孔雀》。 推开窗看花开。 第9位，艾热，李佳隆，《星球坠落》。 两个人像在演戏剧。 第8位，金立，《侘寂》。第7位，张杰，《斑布》。第6位，容祖儿，《呀呀呀》。 谁也跳得那么重，满腔高兴。 卫、张碧晨、不给予。 人与人之间的结局谁来决定？ 第四位，薛之谦，违背的青春。 原谅我可好。 第三位，毛不易，周深，梅香如故。第二位，张艺兴，梦不到雨林。本周冠军曲目，李荣浩，耳朵。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质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上个时段呢，我们听到了第十一名，接下来我们从 Top Ten 开始。首先呢，我们带来的是本周第三首上榜新歌，来自吉克隽逸的《孔雀》。这首歌呢，出现在他的新专辑《世界公民》的 Garden 花园的部分。三首歌《没有人像你一样》《木棉》和这首《孔雀》，分别表示爱自己、爱伴侣和爱世界。 也许我很多和你们不同，哪怕最简单的平凡，世界的颜色，蓝天和大海，没有悬念的未来。也许是上天这样的安排，给我更多考验和忍耐。听说有个天使会为我好啊，来推开窗看花开，一大片的花海，蝴蝶飞过的麦田里有金色的阳光，种子落在窗台，孔雀为爱慕展开，它毫不吝啬地给你爱。丧失的我曾经抱怨过，总觉失去的比得到多，透过穿过黑暗的缝隙，哦，往投射的 来自吉克隽逸的《孔雀》，本周以第十名的成绩登上全球榜，收录在2018年的专辑《世界公民》当中。